第63集，集体纵火犯罪。路上，龚应贤跟仁义聊起案子。 你肯定想象不到，这个案子现在的发展多么出人意料。 怎么？ 我们怀疑彭飞，但又没有证据。于是我让鉴定科的同事把所有我在现场捡到的垃圾都鉴定了一遍。 那可不是个小工程啊。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多，大部分被火损坏得太厉害，没有鉴定价值。你还记得当时我跟你说的电动牙刷刷头和咖啡渣吗？ 记得。 首先你用火灾鉴定的方法帮我们将嫌疑人范围缩小到了西边五户，其次是这两样东西起到了大作用。牙刷我们提取了 DNA， 咖啡渣也找到了品类和牌子，这五户里有咖啡机的有两户。 牙刷和咖啡都属于谁？ 没有得到同意，我们没办法进行 DNA 比对，所以我一个同事在那个小区蹲了两天，搜集了那层楼西边住户所有家庭的垃圾，找到了牙刷的主人，就是2209隔壁2208。 你的意思是说2209门前那些不属于他家的垃圾可能来自其他五户？ 目前能证明的只有两户，因为我们还查到彭飞家就有咖啡机，我们调取了他的网购记录，发现他确实买过一样的咖啡。 这回他没法反驳了吧？ 我们拿出这个证据，两个人都承认了，但他们都声称只是想以牙还牙，把垃圾扔在2209门口，纵火与他们无关。其他几户我们还没有问。 仁义倒吸一口气，这个案子的真相越往深了想越让他害怕。 那你有什么打算？ 你还记得西边六户除了2209还有哪家出了人命吗？ 倒数第二家吧，最后一家就是彭飞的2212。2211好像死了一个老人。 对，我们打算从他家入手，一会儿你就会见到2211的户主。还有，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，我对彭飞这个人的怀疑越来越深，我决定给他做一次测谎。 测谎真的有效吗？这个东西只能做辅助，在法庭上也无法做证据的。 我知道，测谎只是一个手段。我找来一个犯罪心理学的专家，想让他帮我们重新评估一下彭飞这个人。 你不是说证据不足，而且他面对周川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吗？ 岂止是周川，他对陈佩都没有反应，这就让我更加怀疑了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除了他，我们找不到更合适的烧车嫌疑人的人选。你听过福尔摩斯的那句话吗？ 当排除了一切的不可能，剩下的不管有多荒谬都是真相。 对，因为现在找不到新的嫌疑人，所以我要重新审视我手上所有关于他的证据。如果他犯了罪，无论他隐藏得多好，一定会暴露。 那陈佩呢？ 提到这个人，仁义偷偷看了一下龚应贤的表情。 我想先把万源小区的案子调查清楚，反正他也跑不了。 谈话间，两人已经到了分局。蔡强正在审周川，仁义站在监控室外，看着周川短短一个月的住院生活，居然还胖了一圈。一想到这个王八蛋能够吃饱喝足，而受害者家属却可能食不下咽，仁义就感到难言的愤怒。 他还是什么都不肯说。 他知道我们抓到了陈佩后，在医院的时候态度有点松动。不知道蔡强今天会不会有收获。 他认出陈佩了？ 有可能是在网络上认识的，但他们对彼此的容貌都是陌生的反应。 仁义听着蔡强在拍桌子，对周川威逼利诱。 走吧，带我去见2111的户主。 两人来到另外一间审讯室门外，龚应贤用眼神示意仁义从门上的玻璃窗往里看。 仁义凑近了往里一看，2211的户主是一个50来岁的妇女，正低着头，仅是从那微微耸起的肩膀也能看出她的不安。 她并没有被拘留，只是我们要求她来配合调查。她应该已经等了至少有3-4个小时了。如果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受害者家属或者无关人员，白等这么长时间早就生气了。但你看她只有焦虑。 心虚？ 应该是。 龚应贤推门进去了，里面的人猛地抬起了头来，一眨不眨地看着两人。 白女士，你好，让你久等了。 白女士将肥胖的身体往后窝了窝，令背部贴近椅子的靠背，并尽量远离已经坐在桌子对面的龚应贤。仁义也坐在了一旁。 白女士，我姓龚，感谢你配合我们的调查，有几个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。 你想问什么？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过好多次了。 但你之前是以受害者家属的立场说的，现在不一样了。 什么意思？ 我们有理由和证据怀疑你和22楼西边户的其他4户邻居都曾经在起火前往2209家的门口扔过垃圾。 反正他喜欢在门口堆垃圾，我就是赌气扔了一下，怎么了？ 你们以前也扔过吗？ 白女士犹豫着不知道怎么回答。 2209的女主人说，以前你们并没有类似的行为，只是吵过架，贴过大字报。怎么就这么巧，在起火的当天，你们5户同时往2209家门口扔了垃圾呢？ 我看到别人扔，我也扔了。 你看见谁扔了？ 我忘了。扔了垃圾，不代表我们就放火了吧？ 但你们扔的垃圾助长了火焰的燃烧，要承担一定的责任。至于是什么责任，就看你们对纵火是否知情。 我不知情，我根本不知道会着火。我要是知情，我怎么可能让我妈被熏死？ 正是因为你的母亲也在火灾中吸入浓烟而送医不治，我才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包庇害死你母亲的凶手。 白女士身体一抖，目光开始闪躲。 你知道是谁干的吧？其实你们可能都知道，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报复。也许这个报复的后果超出了你们的预估，你们害怕了，怕被牵连，所以不敢说出真相，对吗？ 仁义心中一惊，其实他刚才在车上已经猜到了龚应贤的意思，但真正从龚应贤嘴里说出来还是令他震撼不已。莫非这是一个集体纵火犯罪？这在他的从业生涯里还从来没有碰到过，难怪龚应贤会说案情的走向会出乎他的意料。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是扔了垃圾，我们邻里早就赌气地商量过，他扔垃圾我们就往他家门口扔垃圾，我们也是生气他一家子不要脸，我们就扔了几袋垃圾，怎么了？不是我们放的火。 你明知道是谁害死了自己的母亲，却因为怕担责任而不敢说。你母亲在天有灵，可是一直看着的。 白女士额上冒出了细汗。 白女士，我知道你的顾虑，你怕说出来会被当成共犯，对法律无法交代，对家人也无法交代，你还可能受到了别人的威胁，对吗？ 白女士不说话。 我很同情你，西边6户里除了2209男主人，只有你失去了亲人，太不公平了，对吗？那个男人恶心了你好几年，为什么他死了还要搭上自己的母亲？为什么其他人家就没事？这一个多月你睡得好吗？是不是每天都在担惊受怕，怕我们查到线索？结果你看，果然查到你头上了。 别说了，我不知道， 你可以不知道，因为我还可以问其他人。这么多户人家，只要有一个人把你们供出来。 白女士低头看着桌子，肢体非常僵硬。 我说过我同情你，我也同情你的母亲，所以我第一个来找你，就是想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你不要这个机会，你敢保证别人不要吗？你年纪大了，又没有前科，如果你主动立功，肯定能从轻处理。但是如果你继续帮别人扛雷，包庇那个害死你母亲的人，那你就是又不孝又愚蠢。你已经犯了一个大错了，你还想犯第二个大错吗？ 白女士颤抖着，泛红的眼圈落下了泪来。